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晚安工商，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主播李周。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散文是来自杨歌苓的《彼岸》。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停留4个小时。坐上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6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24、5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以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份子。坐下10多分钟后，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叠破烂的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我反问他这么多的机票都是谁的，都是他一个人的。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因为从他打鱼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的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了，老板不知道怎么凑的，有2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苦头作为看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纸给他看， 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的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能挣多少钱，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200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的输出，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动力出口结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200块美金。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鱼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记得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都打翻了，等风浪停歇，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是稍微低了个调。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被招募，一块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3年的契约。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侵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浪，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再一想，觉得那是妖术的呼声，他管那个比他大10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妖术。就是那样的3年，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电影，村子的上方飘着中国的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的了。至于打鱼之外的日子会怎样过呢？他豪气的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怎样挥霍？到小馆子里喝啤酒，这就是他的挥霍。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的出海打鱼，900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他几乎自得地告诉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民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了。农机旧了坏了呢，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鱼吧。难道你不怕被海浪卷走吗？不怕。北京的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再到北京，共有4-5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3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还要幸运，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现在你所收听到的，这是 BTBU 校园广播台线上录播节目《影视前哨站》。每一部电影我们都细细品味，每一次评论都是全新的探索。欢迎收听今天的《影视前哨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叫做《返老还童》。电影讲述了本杰明·巴顿这个怪人，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建议老人形象降生人世，之后越活越年轻，到处成长的奇怪生命轨迹。该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三项大奖。1919年，全世界的人民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出，却在美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叫本杰明·巴顿的奇异婴儿降生了。他的母亲难产而死，自己被亲生父亲遗弃在街边。因为这个怪胎一出生就是一个古稀老人的模样，幸运的是一位好心的黑人妇女收养了巴顿这个怪异的婴儿，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带着他一起生活，教育他成长。本杰明老弱的长相常常让他成为同龄的同学们当中被嘲笑的画饼，但老继母的不离不弃时刻给予着他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当本杰明11岁时，他遇见了那个当时仅仅只有6岁的小姑娘黛西。黛西的可爱和纯真彻底征服了巴顿的心，而巴顿同样真诚清澈的心也感动了黛西，两个人之间的爱慕之心开始萌芽。十几年后，参加过二战的本杰明重返美国，此时的他已摆脱了儿时老态的模样，渐渐成长为帅气且魅力的中年人，并且命中注定般的在纽约与儿时的梦中情人黛西重逢。此时的黛西也出落为一位风姿可人、事业成功的漂亮舞者了。二人终于在年龄和外表都完全匹配的情况下，一同度过了幸福美好的几年时光。但是随着时间的继续，本杰明继续年轻，继续英俊，就在所有人都苦于岁月带给他们衰老之时，本杰明·巴顿却犹如返老还童一般逆行而上。当我瞎了一只眼睛，几乎听不见晨间喧嚣，动不动就抽搐，总是丢三落四，上帝却依然扔下闪电来提醒着我，能够活着已经是桩幸运的事了。我一直等着，等着自己的状况变好，但我自己从未做过什么，人生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浪费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会早早醒来，跑到湖边看日出，那一刻的感觉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似的。我希望你有时能驻足于这个令你感到惊叹的世界，体会你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值得自豪的人生，如果你想象的生活不一样，我希望你能有勇气重新启程。你永远也不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生命中如此纷繁复杂的交错，只用一次逆行就被表现得一丝不挂般彻底，一览无余的同时也心惧于分歧。处理大时代跨度时的镜头张力，本杰明一生从懵懂无知到大彻大悟，其实只是前半生缺少老人的释然与乐观。他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个世界，在孑然一身的离开，生命的意义就是如此的简单。其中的过程，不管是疯狂平淡还是被雷劈过多少次，都是上帝的奖励。世界因为我们的相遇而如此美妙，这就够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我们都走向同一方向，只是走的路不同罢了。本杰明，你有你自己的道路，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总有些事情是我们要铭记一生的。我希望你有时能驻足于这个令你感到惊叹的世界，体会你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希望你能见到那些与你观点不同的人们，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值得自豪的人生。如果这和你想象的生活不一样，我希望你能有勇气重新启程。你永远也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可它却像一部史诗。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到永远，我们也一样，有些东西就是会持续到永远的。晚安，黛西。晚安，本杰明。或许只有时间是唯一永恒的东西，谁知道呢？影片的最后一组人物片段十分动人，伴随着那音乐几乎使人落泪。火车站的旧钟已被换下，它曾经见证了大半个世纪，过去的层层记忆也将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洗清干净。我们在岁月的长河里流淌，遇见彼此。晚安，黛西。晚安，本杰明。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收听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我来带着你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播李玉。倾听南北极带给大家的是旅行中的故事，有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旅行中的个人感悟。今天要讲述的是带有历史文化气息的西安。如果说中国是一棵参天大树，西安无疑是树根，是三朝古都，参天100多年的建国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城之一。这里铭刻着华夏文明永久的璀璨荣耀，这座厚重的城市，历史与未来相互交织与碰撞，如今正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迈进。如果北京是大树树冠，那西安就是大树的树根。西安是中国13个王朝建都的地方，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打开西安地图，你会惊奇地发现，西安最多的就是名人墓：秦始皇、李世民、武则天、汉武帝、卫青、霍去病、扁鹊，许许多多的历史名人都在这里熠熠生辉。汉唐时期，西安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中心，是世界上最早超过1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都城，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一直处于世界中心的地位， 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西罗马、东长安是其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地位的写照。曾经，西安的文人墨客喜欢把西安称作长安，也许是因着长安曾经的盛世繁华，也许是因着长安两个字多少带点古朴的色彩，长安悠悠的历史文化让人不由得遐想神往。那里的钟楼、鼓楼被称为姊妹楼、文武楼。西安钟楼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钟楼上每天都有编钟表演，而展出的齐白石亲赠书画也颇为珍贵。西安鼓楼为中国古代存留下来的最大鼓楼，两楼皆建于明代，迄今已有620多年的历史。古老的钟楼几千年风雨不变的屹立在长安街头，看着世事的变迁，看着朝代的更换，每当夜幕降临和霞光微露的时候，便有一对身着古代武士服装的男子，手持长缨大刀，穿过现代化的都市，去敲响那千年的木古城钟。当我走入大雁塔，更是让我油然而生出一股敬佩之情。塔底层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而塔楼中的景观更是让人大开眼界。一层塔内洞壁两侧镶嵌有多透明代题铭碑，乃是当时雁塔之风光写照。古塔常识及中国名塔照片展更展示了佛塔的起源与发展和佛塔的结构和分类。二层塔内供奉着一尊铜制金身的佛祖释迦牟尼佛像，是大雁塔中的镇塔之宝。三层塔内安置一木座，座上存有大雁塔模型。四层塔内有一个巨大的金塔，塔内存有珍贵的佛舍利。五层塔内陈列着一通释迦如来足迹碑，同时还收藏有玄奘鲜为人知的数首诗词。来到顶层，我向四周眺望，西安风景尽收眼底，而大雁塔塔顶上刻有圣洁的莲花，带给人们心如明镜的悟彻之感。想起唐代诗人岑参曾在诗中赞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瞪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蒸笼如鬼宫，四角爱白日，七层摩苍穹。这首诗恰到好处地把大雁塔的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再看那里凝重而厚实的城墙，青砖碧瓦地屹立在现代化的车流和立交桥之间，只有那垛口的几株衰草给了人们一丝远古的遐想。我站在古城墙的墙垛之间，观望长安那清秀迷人的风貌，笔直宽广的牛柏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交错而不堵的立交桥，完整而无损的古迹尽收眼底，还有那环绕城市的一环、二环、三环和绕城公安高速，风格不同的各种建筑物和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增色不少。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沁人肺腑，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瞬间充满了活力。但当我看尽繁华，再来回望这西安的沧桑历史，我看见我的先人们正沿着那落幕的夕阳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皇帝正挺着他那睿智轩昂的身躯，默默地注视这块由粼粼精微之水浸润的帝王之都。他哪里知道，正是他开垦的这块神奇的土地为泱泱中华孕育了多少英雄豪杰。秦始皇永远是三秦儿女的骄傲，他的铁鞭一挥，挥就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挥就了一个有秩序、有法治、有统一文字的国度。那气吞山河、雄视千古的兵马勇士们扬着旗帜，吹着号角，和始皇帝一起纵横驰骋，五世六国，终于在这片东方圣土上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盛唐的长安也在这里升腾着它的繁荣，在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它的文化、它的科技、它的建筑、它的繁荣举世无双。它交通百国，吐纳万物，气势之宏大，地位之尊崇，让世人膜拜不已，让长安人千载之后仍自豪骄傲。一座无字碑默默地诉说着武则天用心演绎的传奇一生，一排长安殿娓娓传颂着李隆基缠绵的爱情故事，马嵬驿下杨贵妃不死的魂魄，烽火台上褒姒千古的一笑，为古长安留下了多少神话般的传说。 古老的长安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默默地看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只有在和平的年代里，它才安静而又祥和。没有了战场上震耳欲聋的锣鼓，没有了迎风翻卷的大旗，没有了引颈长啸的战马嘶鸣，没有了扶摇直上的滚滚狼烟，只有金色的阳光暖暖地洒在曾经金碧辉煌的宫殿，只有历史在默默地记载着这座城市从远古走向未来的每一个瞬间。长安，这座无数个帝王在这里追逐霸业、演绎历史的舞台，这座走过秦军汉马、有着天下之己、中原之首的城市，它的风韵、它的气势，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光照千古。长安啊，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谁知道它还会在历史的舞台上创造怎样的辉煌灿烂呢？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旅行中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故事不长，可能也没有那么动听，但还是很开心你点开了推送，聆听我的声音。下载企鹅 FM， 关注北京工商大学校园广播，随时随地收听更多节目。倾听南北极，期待你的留言。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沙沙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三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浸湿、冲洗，把拖把垫到半干时，开始一天的打扫工作。简单的工作，他们做得极其认真，一丝不苟，就像是打扫自己家里的房子一样。我深知这样干净与令人清爽的地面，它带给我的舒适感都是保洁阿姨赋予它的，这都是他们的功劳。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最普通平凡的人，他们总是提着扫把或者拖把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当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时，他们丝毫不在意，继续认真做着手里的工作。每每看到他们用刷子弄掉污物，倒掉桶里的垃圾时，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触碰了一下，有感动，有震撼，也有敬佩。如果你问我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会这样回答：他们是一群认真对待生活、认真对待工作、不畏人言、内心充满希望的人。也许青春时的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带着希望去追寻诗和远方，用尽最热血的青春去寻一片净土，去觅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然而岁月无情，现实的残酷剥夺了他们追寻梦想的自由。贫困的家庭，年迈体弱的父母，还有不谙世事的弟弟妹妹们，无不牵绊着他们奋力奔跑的脚步。最终他们平凡着，普通着，用真诚朴实的背影去抵挡岁月的残酷。可是他们有放弃过对未来的希望吗？并没有，肩上的责任就是他们继续努力的希望，带着希望在孤独的岁月里不畏将来，砥砺前行。在这个世界上，谁又不是这样一路走下来的呢？现在走在奔丧路上的我，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做过的每一个选择，甚至怀疑自己的人生。都二十几岁的人了，为何自己的人生却活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拼命努力了，自己还是如一粒不起眼的尘埃，平凡至极，碌碌无为？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我们最终还是大千世界里不起眼的一个人。我喜欢路遥笔下的少平，他是一个出身卑微、家境极端恶劣的农村少年，一个忍辱奋进、不卑不亢的学子。在那个他无法对抗的时代里，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对未来满怀憧憬。少平平凡的生命分化于农田、城市工地，还有煤烟四起的地下抗道中。也许不平凡的点滴就润化在平凡之中。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自由掌控人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我们必须承受巨大压力的时代。我们可以平凡，但不能因为平凡就畏惧将来，站在原地迟迟不敢迈出前进的脚步。即使平凡，我们也要心怀希望，不畏将来。希望与无畏，他们足以让你在这纷繁的世界顶过所有的世俗，活得用力而精彩。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 轻狂着别人的陈威，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晚安工商，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主播晨曦。风清日暖，万物复苏，春天已经悄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选自迟子建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机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橙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的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的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似的家奴，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走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的隐现在窗子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尽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失了魂儿。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蚀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背阴山坡往往还有积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噼啪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五十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象。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儿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映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异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橙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然而随着冰河炸裂，打紫香花开了，

的收割，快睡吧。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晚安工商，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主播多西。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龙应台的《星夜》。他把好几幅画摊在地上，小的原本就挤，三张画铺在地上，我们就不能转身，一转身就要踩到画布上了。这一幅，我指着梵高的《星夜》，他说100块，我说60块。他做出夸张的痛苦的表情，指着地上的星夜说，你看看你看看，画得多么好，画得多么像，就是颜料钱也不止60块呀，小姐。我说那好，我们再逛逛。他一把拉住说，算了算了，就60块吧。油彩很浓，他用一张薄薄的塑料膜覆盖在画面上，再把画小心地卷起来。我走出小店儿，踏入画家村的街，一整条街都卖画，颜色缤纷，琳琅满目，气氛像成衣市集，只是挂得满坑满谷的不是衣服，是画。据说是一个奇人在这深圳的边缘荒村专门模仿梵高的画，画得多，画得像，以至于国际媒体都纷纷来采访这中国深圳的梵高。没几年，荒村已经变成画家一条街，梵高的画人人能画，从这里批发到香港的小摊上。和开叉的旗袍，绣着五彩金龙的衬衫，缎料的画纸盒等等中国风礼品混在一起卖给观光客。回到家，我把星夜摊开仔细端详，从色彩和结构来说，仿的还真像，该有的笔触显然一笔都不少。如果我将窗户打开让海风吹进来，因为画的油彩气味还呛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鉴定，仿画的人功夫确实好到完全逼真，好到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来，我是否能被这幅星夜感动呢？爱上星夜是有过程的，住在大海旁，每天看日落月出，就发现有一颗星总是在黄昏时就早早出场，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低，使我疑惑它是不是渔船顶上的一枚警示灯，是不是一架飞机停在空中探测气候的动向，是不是隐藏在山头里只有云破时才看得见的一盏隐士读书的火。那颗星低到你觉得海面上的船桅一不小心就会勾到它。太阳沉下去，月亮亮起来，星还在那里依傍着月亮，不管那月亮如何的艳色浓稠，这颗星还是堂堂正正地亮着。有一天黄昏，一个天文学家在我的阳台上，我们一同看那轮飞霞绚烂的夕阳，在星的陪同下从云到山到海冉冉层层拾级而下。他说 海面上看金星好亮。我吃一惊，啊，原来它就是金星维纳斯。无知的人朝朝暮暮看着它，却不知它的身份。今天知道了，跟它的关系可就不一样了。我赶忙上网去看梵高的新页，因为我记得他画的是金星。梵高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疗养院里写信给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么都没有，唯有一颗金星，好大的一颗星。夜，他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如果我失眠，披衣起身走进新凉的夜里，如果我凑巧走过一个大门深锁的精神病院，那么我一仰脸就会看见在黑沉沉的大楼上有一扇开着的窗，窗口坐着一个孤独的人，正在注视大地的荒芜和人间的荒凉。只有夜空里的星有火。他说看星总使我神驰，我问自己，我们摊开地图指着其上一个小黑点，然后就可以搭乘火车到那个点去，为什么我们到不了那颗星呢？我们难道不可以搭乘死亡到星星那一站？37岁的梵高真的买了一张死亡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行囊里只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星夜，在我看来，其实是一幅地图。梵高灵魂出走的地图，画出了他神驰的旅行路线，从教堂的尖塔到天空里一颗很大很亮很低的星，这颗星又活又热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觉得教堂的塔尖一不小心就会勾到它。我会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吗？换一个问法，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它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作一滴眼泪呢？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